缓缓流淌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，弹一首小河淡淡的香，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，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，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，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望，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，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，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，当你宛在水中央， 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，谁能走进你的心房，采下一朵莲，是那夜的芬芳，还是你的发香， 荷塘呀荷塘，你慢慢慢慢徜徉，月光呀月光，你慢慢慢慢停留，鱼儿呀鱼儿，